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18集，寻找石碑。重新被提起自己的黑历史，刘清波脸上火辣辣的。龙申又对霍介道： 舒赫没事，他找不到你们，先返回岸上了。 他的目光最后落在冬至身上。 你离开北京前送了我一幅画。 这下三人总算可以确定，龙申的的确确及时赶过来，并不是他们的幻觉。冬至挪动脚步，有点尴尬。 师父，我刚才不知道。 你足够警惕，没有因为看到我就放松，这很好。 被湖水浸泡许久，感觉由里到外都是湿冷的，这人一出现就让所有人重新拾起动力。冬至尤甚，但他没有表现出来，而是跟龙申之间隔了一个霍界，有意无意地拉开距离。龙申似乎也没留意。刘清波问 龙爵，现在岸上怎么样啊？ 即使龙申再言语简洁，也得说上好几分钟。末了他道： 根据明贤临死前提供的线索，这片水域下面就是石碑所在的小龙脉。 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众人一时静默，需要时间去消化。至于程元，霍界虽然不认识，对冬至和刘清波来说却是个老熟人。他们甚至曾经一起参与了明星惠仪光被魔气附体的事件，当时大家都没有料到程元会通不过面试，结果出来之后还唏嘘了一阵。程元对考试结果的确情绪不高，跟他们说要去历练一段时间，谁知再相见时，他竟已投身敌营，甘愿与魔气会合，成为地魔的代言人，与昔日的同伴兵刃相见。一念之差，程远已经走了这么远。 龙爵，您说那只怪物是吴之奇？ 古籍记载，水兽号为汉，与所于君山淮水之下，其名曰吴之奇，形若猿猴，金木雪牙，清丽疏忽。 作为上古异兽，吴之奇曾将淮水搅弄得天翻地覆，后人甚至将他作为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原型，这就难怪冬至他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了。其实像吴之奇、三头巨蟒这样生存了成千上万年的异兽，虽然还没到与天同兽的地步，但他们的身上无不隐含天地造化命数，这与人类独得灵秀神智一般，算是另一种方式的天眷者。哪怕有实力斩杀，修行者也不愿意为他们背上杀孽，更何况他们实力强大，又是地头蛇。上回在地底，冬至他们就没能杀了三头巨蟒，顶多只是把他打得落荒而逃罢了。刘清波惊疑不定： 但淮河离这里还很远。 若干年前，淮河与长江并不相连，如今淮水最后也注入长江了，地下水脉本来就纵横交错，许多暗流在地面无从得知。 古人成书大多是概述，说是在君山也不一定就在君山，说是在淮水也没说明到底是在淮水哪个方位。从古至今，传说仅仅是传说，他们作为特管局的成员，偶尔才能印证传说与现实，普通人更加无从得知这个世界瑰丽玄幻的另一面。冬至从骤见师父的震撼与尴尬中慢慢回过神，也逐渐恢复了思考能力。他很快把大概的来龙去脉梳理出来。 是不是当年为了让吴志奇镇守石碑，最终没有杀他，而是将他锁在这里，就像长白山古龙那样。而阴允秋燕得知之后，就让成员过来不断杀人炼魂，引诱吴志奇入魔，让他去破坏石碑。 我的推测也差不多，最终还是要先找到石碑再说。 他的话 将众人下水以来遇见的疑惑都解开得七七八八。冬至他们三人已是精疲力尽，还要顾着赶路，也就没工夫再多想。一时间洞窟变得无比安静，只有沙沙的脚步声在往前移动。也不知是太累还是走得太快，冬至冷不防地被绊了一下，人倒向旁边的石壁，正好压在刚才被吴之奇一爪子拍过来的胳膊上，顿时冷汗直冒，不自觉地呻吟出声。 怎么了？ 龙深问道，手已经伸过来将他扶起。龙深语调一贯的冷淡，手却是热的，烫得冬至微微一震。 没事。 他发现自己无论做了多少回心理建设，在与对方肌肤碰触时，心里依旧会生出异样的感觉。他不想让对方察觉，也不想对方误会自己表面答应维持师徒关系，实际上还心怀不轨，就强忍痛楚，主动将胳膊抽回来，侧身拉开一点距离。 你的手可能有点骨裂，出去我给你看看。 龙深知道他体力耗尽，原本想直接上手背他，见徒弟主动避开，想起上回两人不欢而散的情景，抿了抿唇，也没再把背人的话说出口，只往冬至腰上拖了一把，让他站稳。刘清波跟霍介似乎没有察觉师徒俩之间的古怪异样，霍介昏昏欲睡，体力不济，不得不通过说话来提神，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跟刘清波说话。冬至跟龙深不知不觉落在了后面。洞窟里的路崎岖不平，并不宽敞，两人并肩而行，难以避免的肩膀偶尔总会轻轻撞上。冬至有心摆脱这个尴尬的局面，脚步自觉地挪开了一些，差点又撞上旁边尖锐的棱角。这回有一只手及时揽住他的肩膀，将他往中间带，附带了一句略带不悦的嘱咐： 别乱动。 冬至身体一僵，两人之间的距离为零，又有龙身搀扶，路果真好走了许多。其实尴尬这种事儿，破罐子破摔之后也就好了。冬至知道两人说开之后，他师父的确就当他是徒弟，只有他自己还在纠结罢了。可他师父以剑化人，虽然与人无异，但也不是个九曲回肠的性情，更加不会去琢磨他这些心思，也因此纠结尴尬诸般情绪就仅仅也存在于冬至一人身上而已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冬至把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的脑子集中放在了石碑和吴之奇这件事上，渐渐的果然自然了许多。 师父。 龙神感觉徒弟的身体自然放松了很多，心里浮起了一点心悦，在听见对方喊自己的时候，语气也比刚才不自觉地柔和了些许。 你是不是不打算杀吴之奇？ 如果石碑完好的话，我会将他身上的魔气驱离。 听见冬至的问题，龙深有些讶异于他的敏锐。纵使吴之奇原本是作为凶兽才被镇压在这里，但他守卫石碑数千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因为阴雨和成员别有用心，才使得他凶性复燃，重为祸患。一来这件事说到底吴之奇也是被利用的，二来如果吴之奇一死，石碑就无人守护了。石碑既然作为阵法的一部分，就不可能被挖出来去特管局里保护，所以吴之奇依旧是石碑的最好守护者。这番打算龙神刚才没有说出来，但冬至却猜到了。众人的脚步虽然不如一开始那么快，可也一直是在往前的，但洞窟仿佛再怎么走也走不到尽头。刘清波甚至懒得再去计算时间，腿上像是绑了两个铅球，每迈出一步都要提起巨大的勇气，这让他想起小时候每天被祖父勒令绑脚沙袋跑步的日子。旁边霍介的伤势比刘清波重许多，但也坚持在走，这让刘清波越发的不肯示弱。 能聊的话题已经聊完，霍介口干舌燥，实在没力气说话了，两人一时沉默下来。身后冬至正给龙申说起他在路程的经历，让大家勉强分散一点注意力。其实冬至他们在路程做的事情，总局收到的报告上都有写，龙申早就一清二楚，但报告毕竟是书面文字，总有些细节是不足为外人道的。龙申也是头一回听对方说起。抛开令他无法回应的告白，这个徒弟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对方甚至比自己所期待的做得还要好。从前看见冬至在他面前言听计从，说什么就乖乖干什么的样子，龙申一度觉得对方在外面可能适应不了独当一面的工作，但事实证明自己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冬至非但适应得良好，而且频频立功，总局现在提起冬至都说他不收徒则已，一收就收了个好徒弟，斩妖除魔，维护人间秩序。曾经龙申以为自己对弟子的要求只有这一个，但现在他却不大确定了，因为他还希望冬至能好好的，不要总受伤，每天开开心心，就像从前在自己跟前那样，一点小事就能乐上半天，拉着他眉飞色舞介绍特管局周边哪间餐馆更好吃。他知道吴炳天与宋志存私下谈论起自己的儿女弟子时，偶尔也会露出担忧他们的情绪，龙申如今也能体会到这一点。他想自己也许给不了冬至想要的，但他的确在意这个徒弟更甚于以往的任何人。这就是爱吗？龙申不清楚，但听对方事无巨细娓娓道来，语气中不时流露出重逢的喜悦时，他心中同样浮起淡淡欣喜。那种感觉就像是他化形之后头一回登上峭壁险峰，在高山之巅以人类的视角俯视芸芸众生，听风声凛冽，飞鸟振翅，见云卷飘渺，流霞万方。纵然情境不同，但微妙的欣喜却殊途同归，令他感觉到他的血是热的，心是跳动的，他的的确确已经是一个人，有了人类本该有的情绪起伏，心境变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